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我国修法进一步加强噪声污染防治。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3月1日起施行，20多年来，我国噪声污染防治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污染区域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噪声源不断出现，室外活动噪声、室内噪声污染也日益多发多样。环保热线举报平台中噪声投诉长期高居不下，位居各污染要素的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那么新修订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治理噪声扰民，怎样做到有法可依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欢迎您，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说到这个噪声污染呢、啊、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也越来越成为我们百姓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呢，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修订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其中呢，这份草案啊，针对当前噪声管理当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加强分类管理，同时呢，明确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那么根据两位的观察呀，我们居住的城市有哪些噪音源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呢？张老师。 我觉得主要的噪音源一个是交通的噪音啊，就是特别是马路上车来车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噪音。还有一个呢，就是施工。啊，施工的噪音，再有一个，也就是说的我们说的这个，老百姓比如说唱歌跳舞啊这种形成的噪音，主要就这三大类。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据您的观察，我们的城市有哪些噪声污染源呢？ 那么据我的观察，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噪声源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市之中啊，各种各样的建筑工地在施工过程之中啊产生的这种噪声污染，尤其是在中午夜间啊，建筑施工这种产生的噪音污染是非常令人深恶痛绝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啊，在中午和晚上这样的时间段中出现的噪声污染，现在经过一段治理之后，也确实越来越少了。相反，倒是那些有施工许可证的一些建筑工地，在白天和下午工作时段所产生的看似很正常的这些噪声污染，越来越成为困扰社会和施工工地周边居民的一个噪声的源头。第二个生活环境噪声的污染最典型的，那就是广场舞啊。那么这种污染呢，被称之为这个生活环境之中产生的一种人为的这个噪声污染。第三个污染源就是机动车和轨道交通运行过程之中产生的噪声污染。那么尽管目前在城市快速路临近的居民区或者是居民楼的时候都建有一些隔离墙啊，比较有效的缓解了这类噪声污染的力度，但是还是不能做到完全的断绝。特别是到了中午和晚间时间段的时候，那么这类的交通工具运输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噪声污染还是显得比较突出的。那第四个污染就是自然环境中出现的一些噪声污染，比如现在我们都是正在处在夏天，那么小区都是现在绿化的不错，那么在这些树木之中啊，那些蝉鸣之声其实也很刺耳啊，对于一些老人啊，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人，那么对这种自然蝉鸣之声所造成的噪音污染也非常的敏感。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现在在社区居民之中啊，都有大量的饲养宠物的这种情况，那么像宠物狗还每天都有早晚遛弯的这种习性， 那么在早间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周末休息日的时候，那么这种宠物狗在遛弯过程之中，相互之间的这种打斗声和犬吠之声，也成为了打扰小区、社区居民安静的一个噪声的污染源。 嗯，是的啊，其实噪声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呀，也无处不在。这次修法呢，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那么据了解呢，现行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呀，是从1997年3月1号起开始施行的。那么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呢，其中只是对个别的条款做出过修改。但是呢，20多年来，我国的噪声污染防治的形势应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我们的城镇化的进程不断的加快，那么原来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了，急需修改完善。我们在这里呢，也不妨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噪音。从生理学上讲呢，凡是妨碍人们正常休息、学习和工作的声音，以及呢对人们要听的声音产生干扰的声音，都是噪音。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噪音的来源是很多的，比如说街道上的这个汽车的声音啊，或者安静的图书馆里的说话声，建筑工地的机器声，还有呢邻居啊可能电视机过大的这个声音啊，都是噪音。那么两位觉得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哪些人为的噪音呢？张老师您怎么看？ 城市化本身呢，它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高楼大厦，然后道路的基础设施的修建哈，它延伸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区域里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得就是尤其是大城市哈，它成为一个人口流入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因此上来讲呢，它的这个人类活动啊带来的这种噪音就会越来越多了。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前面刚才说的那三大类啊，一个是道路交通啊，包括我们说的是空中啊、轨道呀，还有这个公路啊，包括这一类的都算在内啊，这种噪音呢是加大了。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施工啊，随着城市的推进呢，城市的这个建筑啊会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施工啊会同步开展。那么这也会给这个周边的一些居民啊，或者是我们说整个城市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分贝啊，整体上有个上升。那么再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扰民类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休息时间啊，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不该出现的声音啊，从而导致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一些影响啊，主要是这几种情况。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随着我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呀，出现了哪些人为的噪音呢？ 我首先想就你刚才说的这个1997年到现在啊，这个再次对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这个事儿，我有一个感叹啊。我觉得这个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行为这件事儿本身，它就构成了一件新闻。因为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法律条文本身它也需要与时俱进啊。这个社会经济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环境、生活环境，还是人们的日常作息，以及当下老百姓对于噪声污染的敏感度啊，以及依法对自己相关权益的保护意识等等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1997年3月1号实施的那个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内容确实有很多啊，已经不适合了今天的社会发展现状，或者说是也没法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于防治噪声污染的这个迫切的需要。因此相关的这个法律的修订啊，应该说势在必行。我想这种法律的修订会成为今后的一种常态啊。那么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法律只有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修改，它才能成为一个指导和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好法律。那么比如97年咱们具体说到实施了这种噪声污染的防治法的时候，当时就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呢。那么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城市快速路网的细密程度跟今天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交通工具运行过程之中产生的这种运输污染，那么当时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啊，或者说只是偶尔感受到，它远不是成为今天所遇到的一种常态化的这个噪声源的存在。而智能手机在出现之前， 手机只是一个打电话、接电话的一个通讯功能，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工具，接打电话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功能。与此同时，我们看手机现在都是成为一个，比如音乐播放器啊，同时它也是一个收音机，它还是一个综合的娱乐工具，你可以听音乐、刷微博、看抖音，对吧？同时它还是一个掌上的电视机，你可以看视频、看直播等等。所以如果噪音污染防治法不将这些东西产生的噪音污染纳入到修改之后的这个法律条例之中，那么这些人为的噪音就会给周边的人们啊，或者他经过的人群带来不小的这种声音的困惑。 嗯，是的。刚才两位啊其实也都提到了这些噪音呢我们并不陌生，而且这一次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也扩大了对于污染源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原来可能只是规定啊城市里的有某类噪音啊我们要去管理。那么新修订的法律规定，农村地区也被纳入到噪声污染防控的这个范围内了。也可以说这个噪声污染它现在的波及面是非常的广的。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草案当中的一些规定。说到了这个机动车，它的消声器和喇叭应该符合国家的规定。机动车呢，应当加强维修和保养，保持性能良好，防止噪声的污染。同时呢，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不能出现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看到的那种路怒族啊，通过这种追逐、竞驶或者是鸣笛的方式产生这种噪音，扰乱公共秩序。一旦有这样的行为呢，构成违反了治安管理行为的，将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其实我们说出行啊都离不开交通，但是呢这种车水马龙的声音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汽车鸣笛喇叭的声音，还有可能像一些高铁呀这样的声音，哎，它可能就会讨扰到生活在周围的这个居民他们的这种居住的清幽的环境。所以两位觉得呀，交通噪音怎么样能够做到不扰民呢？张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喇叭这件事情是可以控制的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现在很多汽车喇叭哈，它在设计的时候，它不是按照那个低频的声音去设计的，它是一摁都非常的刺耳啊。其实喇叭主要起的功能就是说呢，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车来了，是吧？就这么个功能，这么个功能不需要那么大的声音啊，我个人认为。所以呢，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汽车的这个喇叭的设计啊，然后降低它的一个分贝，这个在技术上应该是可行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轮胎啊，我们说呢，很多情况下呢，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它主要的噪音是来自轮胎驶过啊和地面产生的摩擦发出这种声音。那么这个方面如果通过科技的发展啊，在我们的轮胎的设计上啊，还有在加强我们路面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进步上面，那么它降噪呢应该是可以去实现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慢慢的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将这个车辆驶过路面的这个声音的整体啊把它进行一个下降啊，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在技术上去实现的啊。然后第三个，我认为道路上的这个降噪呢，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这个交通的这个信号灯管制或者是运行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信号灯啊，它也有一个声音啊，就是总之你发出声音的这个分贝哈，一定要是人耳可接受，但是又不刺激人的耳朵的这个一个程度啊，我觉得这个在技术上也都是可以实现。这个是道路，你像比如说轨道或者什么的，这些都可以通过技术的革新，慢慢将它的噪音呢，然后能够去下降。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呀，怎么样能够降低这种交通的噪音，尽量做到不扰民呢？ 交通工具的运行啊，不管它是私家车还是公共汽车还是轨道交通，都会自然产生一定的运行的噪音，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种噪音啊，人们通常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包容的。但是就像这次草案修改内容之中提到的，那么机动车的这个本身的运行，它要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的。那么这种限制，第一个限制呢，就是要对机动车加强你自身的维修以日常保养，以确保机动车处于一个性能良好的状态之中。那么这样的话，机动车在正常的运行之中，它所产生的噪音 通常就处在一个人们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范围之内。换言之，如果你缺乏了日常的这种保养啊，这个处于亚健康所谓状态之后，你也不及时的进行维修，那么这个时候机动车运行中所产生的噪音污染就必须要受到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管制和限制了啊。第二个呢，是不允许有人采取一种非正常的驾驶动作，也就是说所谓的轰鸣驾驶，是吧，追逐竞驶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是的。那说完了这个交通噪音的一个治理啊，我们再来看看草案还规定了啊，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在街道、广场、公园等等这些公共场所开展娱乐活动或者健身活动的，也要遵守啊这个噪音防控的相关的规定。如果说使用这种音响器材啊，或者是扩音器，造成过大的音量，干扰了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的，而且呢也不听劝阻啊，不听调解的，这种情况呢将会被处以警告、责令改正。那么拒不改正的呢，将会被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其实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在我们的居民区或者公园或者城市的绿地啊，有一些市民健身呐、跳广场舞啊，这种全民健身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但是呢应该怎么样去遵守声音的底线呢？张老师， 实际上呢，你比如说我去过公园哈，我看到呢，就是即便是唱歌这一件事情呢，它也分了很多波啊，比如说这个张大爷他有一个带的音箱啊，甚至于带的视频哈、啊，可以在线观看这个卡拉 OK 的屏幕来去唱歌。然后呢，可能呢王大爷他也带了个音箱，也准备在这唱歌，是吧？所以呢，我们说有共同兴趣的人，他可能组建出不同的团队，但是他都在这个公园或者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啊一个空间里面去组织自己的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啊所有参与进来的这些人呢各自有一个宽容啊，就是你要平衡一下啊，然后呢不要说是为了让自己这个要压过对方，然后就把声音放得非常的大啊。那你喜欢唱你的，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一帮的这个群众来参与。那么另外的呢，大家也可以，其实就是相安无事，控制在一个互相不干扰，但是又可以实现自己自娱自乐的这个目的啊。我觉得这个只要就是公园有公园的这个规约啊，那么进入公园的来进行参与活动的这些人，你要遵守这个公众的这个公约啊，这样就避免产生纷争了。那么对于一些不是公园啊，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就是在这个商场的门口啊或者小区的这个绿地呀、或者这个空间里面去相对开放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活动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各自也是要遵循一个相互礼让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有人去违反了这个规则，那么肯定就会产生一些纷争啊。那么他随着时间推演总结出来一些共性的东西，就可以推广到全北京市来去适用啊。我相信那个老百姓也都是能理解、能够去遵守的。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觉得呀，市民的健身啊、跳广场舞用到音响设备啊，那怎么样能够遵守声音的底线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有一点点的相似啊，也就是说啊，市民的健身也好啊，在街道空地、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跳广场舞也罢，我觉得这种行为都是完全正当合理的这个诉求。我们知道啊，我们国家每年的8月8号啊，都是推行一个叫全民健身日啊，全民健身节。那么举办这样的一个健身节、健身日，正是要推动全体人们加强日常的自身体育锻炼，以此来提高全民族的健康体质。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另一方面，就是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分寸啊，过犹不及。但咱们就以中老年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广场舞来说，这是老年人社会交往、人际交流和健身锻炼多重目标合一的一个项目，或叫一个平台。那么对这样一种情形，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理解，而且也很支持的，对吧？但是呢，广场舞之所以一度引发人们的争议啊，就是由于参与其中的人们在整个广场舞的这种活动过程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噪音。那么这种情境就影响到了周边的社区和其他居民的这种休息， 破坏了社区环境的这种安静。所以这一次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这部法律的时候，就将广场舞这类生活环境噪音也纳入到了这部法律规范的这种环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新鲜的，也非常及时的。那么具体的这种规范它分两类，一类就是要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啊有关于活动区域和时间段的规定啊。一个规定呢是使用广场舞音响器材的时候，你这种播放音量要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我想只要在这两条上你符合了相关的规定，你就能做到喜欢广场舞的人以周边的社区居民之间大家各不相扰啊，皆大欢喜的这种和谐局面。 嗯，是的，其实营造一个安静清幽的居住环境啊，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过度的噪音污染会导致个人情绪的不稳定、烦躁、失眠等等不良的症状。我们也可以从数据来看，其实40到60这个分贝是比较安静的正常的环境，60到70的分贝就会影响到睡眠和休息，正常的生理功能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70到100分贝就会造成心烦意乱、精神不集中，影响工作效率，而100分贝以上啊就会让人难以忍受了。那么如何从源头上防治噪声污染，合理的抵抗噪音的侵袭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我国修法进一步加强噪声污染防治，现行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1997年3月1号起施行，20多年来，我国噪声污染防治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污染区域由城市扩展到了农村，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噪声源不断出现，室外活动噪声、室内噪声污染也日益多发多样。环保热线举报平台中噪声投诉长期高居不下，位居各污染要素的第二位，仅次于大气污染。那么新修订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治理噪声扰民怎样做到有法可依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那么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是说到了新修订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无独有偶啊，那么此前呢，深圳市啊也完善了治理噪声污染的法律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修改2稿。那么在这一份条例草案当中呢，特别提出了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建筑施工噪声，以及呢违反法律法规在中午或者是夜间进行呢产生噪声建筑施工作业的行为，将会受到罚款处罚，那么会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是拒不改正的，会处以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个罚款的金额还不低。而且呢，在深圳的这份条例当中啊，取消了啊从轻处罚，而且呢，对于拒不改正的这种行为呢，还会按照原定处罚的数额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啊。那么两位怎么样评价深圳市的这份条例草案从重处罚建筑工业噪声污染呢？张老师， 其实这个对于建筑施工行业来说哈，你比如说我了解到的哈，在北京啊，从事这个建筑类施工行业的企业呢，他们其实已经是很规矩了啊，你比如说盖一栋楼可能在一县城里面2月就盖起来了，对吧，可能在北京需要3年才能盖起来，因为北京对这个 建筑施工企业的施工的洁净程度、噪音的程度、施工的时间有非常严苛的规定。如果你要是违反了的话，那罚单马上就跟来了啊。所以这个一线城市里呢，它相对比较尊重啊老百姓的一些基本生活，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施工的这个利益的前面啊。所以呢，大家这已经有一个比较规范的规则约束着这些建筑施工企业了。那深圳市呢，其实它是用通过一种条例的形式以及经济处罚的手段啊，然后把它并用到这个里面，那么其实就是严格的规范了建筑企业的行为啊。即便你有赶工的需要，即便你有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你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否则的话啊，那你说我确实需要赶工，那你就连续处罚你，而且这个罚呢罚的比较重啊。所以呢，相对来讲呢，它可以使这些建筑施工企业呢尽量避免不要去触犯这个规则啊。那么这刚才说的是一个建筑施工类的，其实在这个居民楼里哈，有很多经常装修的，对吧？那有时候大早上还没有到八点，还没有到七点的就开始打电钻啊，凿墙了，那么你对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影响非常的大。说白了，还是一个你把什么利益放在前面啊，然后把什么利益放在后面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有共识的啊，就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是不能够受到太大的影响的啊，但同时又保护说你确实有这种施工需要的啊，这个企业的利益啊，我们或者居民的这个利益我们也给予尊重，只不过是有一个优先的顺序啊，排列的问题。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啊，深圳的这份条例草案从重处罚噪音污染？ 那么从深圳市这个有关噪声污染地方法规的草案来看，它的修法重点是通过增大经济处罚的力度来提示深圳市所有的领域啊，要高度重视噪音污染的这个问题，同时通过增大经济处罚的力度让噪声污染的制造者来感到违法成本的增加。我们都知道啊，深圳市是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城市，它从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小渔村啊，经过40年的发展就已经成为现在一个世界级啊大都市，这个确实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奇迹。那么在整个深圳市建设过程之中啊，建筑施工工地的数量比较多，建筑施工所产生的噪音污染对深圳居民的影响一直也比较大，所以成为了深圳噪声污染的主要源头。因此深圳市这次把建筑工业的噪音污染治理当作重点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知道啊，深圳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做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这也是这座城市的一直的一个座右铭。那么深圳市对于经济处罚的敏感性其实也是比其他城市要更高一点，因此呢，深圳市治理噪音污染以经济处罚作为抓手，我觉得可以视为深圳的一个地方特色。 嗯，是的。其实说到噪音污染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是经常能够听得到。比如说呀，我描述一些场景啊，大家可能觉得似曾相识。上下班的间隙啊，中午的时候想要睡半个小时，但是呢却被楼上的这个装修的电钻声音所折磨。单休的一个周末，本来想睡个大懒觉，结果早上7点就被隔壁凿墙的声音吵醒了。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周围的这种噪声。那么两位觉得除了用今天我们所提到这个法律作为最低的底线保障之外，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让我们共建一个清幽的居住生活空间呢？张老师。 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噪音显得格外的大，格外的重啊，而且对人的伤害会很大啊。所以我们一般啊，你比如说进电梯这种狭小空间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哭哭闹闹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的难受啊，就是因为他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噪音是会被放大的，他对人的内心啊对生理上面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啊。有时候甚至说太狭小的空间里面可能会直接造成一种这个物理上的伤害啊，比如说耳膜就破裂了啊。所以因此我们说整体上来讲，如果说想要降低整个城市噪音的这个总量来讲呢，第一个就是你要把这个空间啊，就是这个要开放啊，就是不要都做成那种很狭小的空间，一个开放的空间它可以吸噪 哦，它把这个噪音就稀释掉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建筑设计也好，或者在安排各类活动的场所也好啊，尽量不要选那种特别封闭狭小的地方啊，相对开放的一个空间是比较好的。第二一个我们说的就是，通过科技的进步、材料的创新，然后呢，降低我们说的主要的噪音来源啊，你比如说道路交通这种噪音，喇叭的噪音下降下来，喇叭使用的范围啊，限定下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主要的手段。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要降低自己周边的这个噪音，一个是你看电视的声音啊，或者看手机的声音，你要降低，是吧？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噪音降下来之后，对你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说呢，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说你出去唱歌啊、跳舞啊、参加各种生活活动的时候，或者跟别人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像比如餐厅里狭小空间内哈，你聊天的时候声音稍微收一收啊，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感觉啊，不会觉得很不舒适啊。所以我们讲，在这个就是文明出行。然后呢，在这个聊天也好，或者谈话的过程当中呢，将自己的说话的声音呢放低啊，这样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你身边的人。 嗯，是的。那李老师呀，您觉得啊，除了法律作为底线之外，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能让我们共建一个清幽的居住空间呢？ 我想，除了法律在噪音这方面相关的规定之外啊，我们该怎么样解决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噪音困扰？我在这里啊，想只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啊，未必那么的周全，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建议，我觉得是要以己度人啊。我们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曾经啊，在日常生活中都经受过刚才你举的事例中那种被打扰的那种，或者说我们曾经听说过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你不喜欢的，别人一定也不喜欢。因此，我觉得我们都要自觉自愿的去不做那种打扰别人、制造噪音的人。如果放眼全社会啊，人人都能形成这样的一种观念的话，那么我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它就会成为一种友好的、安静的环境。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这句话运用到我们这个生活空间之中，它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关照、互相成就。相互友好。第二个建议就是有事好商量，因为生活中我们无论是装修啊，还是要在墙上挂一个、去钉个钉子、挂个东西等等，这个还是有实际需要的，对吧？不能怕噪音就没有了这样的需要。但是你要意识到，你真的如果需要装修，你应该首先知道要尽量避免在中午、晚上做这类的事情，这个是通常的一种规范，不用去跟谁商量，这个是一个常识生活的。如果你情商更好一点的话，那么最好就是到楼上、楼下、对面的邻居之处跟人家打一声招呼，那么至少也在楼道里头贴一个安民告示啊，说明你准备要干的这个事情以及时间，让自己的邻居们有一个起码的心理准备。同时，在这个公告之中，不妨表达对邻居们受打扰的这种歉意。我想这种尊重，会大大的减少周边邻居们对你这种制造出这种无奈噪音的这种反感的情绪。第三个建议是，如果你自己被邻居这种制造噪音的这种行为所打扰到了，我觉得首先不要采取一些过激的反制措施。你比如有的人就敲自己家的暖气管子，好像就是要对抗一下或者提醒一下，这种方式不可取。而可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去那个邻居家当面的跟人家进行个沟通，但是要注意啊，态度一定要特别诚恳，言辞一定要比较温和，但意思你可以表达的清清楚楚。 嗯，是的，噪音啊也被称为叫看不见的污染。新修改的噪声污染防治法从法律层面为构建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护航，而我们每个人呢也应该充分意识到，噪声污染小事儿不小。开棋牌室别光顾着热闹，给家里装修时要顾及邻里，开车的时候别狂按喇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以及对噪声也是严重污染的认识的增强，相信我们会享有越来越多的宁静时光。